接下来介绍到的这位歌手呢，是选秀出身，在不断的经历当中逐渐成长，他就是音乐精灵何洁。在2005年的超级女声当中，他以动感活泼的舞台形象示人，何洁博得观众喜爱。在比赛的时候，何洁的风格充满活力，充满动感。在出道之后也发行众多专辑，2016年发行单曲《不服来将》当中，何洁大玩电音舞动，完全跳脱出制式规则，打破旧有成规，无畏惧的纨绔搭配，将自我展现到底。一起来听到《不服来将》。 娇贵才装，再昂贵的衣裳，不喜欢丢掉又有何妨？没有他一样闪亮。我用微笑对抗满身的伤，在黑夜里大也寻找光芒。就算失望，闹也不会绝望。只要想要的，我就会一直向前冲。开始 ，Say come on。

音乐旅途今天第一位推荐的歌手呢，是中国有嘻哈当中的导师吴亦凡。在2015年的时候，吴亦凡在生日零点发布亲自参与词曲创作的歌曲。吴亦凡说，生日之际推出歌曲的模式将变成一种传统，在每年的生日都会推出歌曲，以此回馈听众的支持。接下来这首歌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吴亦凡在2016年推出的生日歌《Tonight》，一起来听。 Somebody's more, what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otta move easy. I'ma have to go and work, girl. I'm supposed to let this work, girl. This shit is a good function. I'm not joining when it's crunch time. You didn't know, but when it's lunchtime, I'ma get about your wake up. But only for spending some time, sometimes.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Baby, baby,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say. 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babe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时光之虚》来自于电影《极致追击》，是周杰伦的重磅作曲，青年作家余慧迪作词的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许魏洲。许魏洲将这首歌演唱得非常富有热情，情绪饱满，超强的节奏感和电影十分契合。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许魏洲《时光之虚》。 你的爱如离人整间，听见你醒来 心意已决，许愿更多的时间。 一步一曲，一圈一圈，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你的爱如你的纯洁。 从前你醒来。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a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说完电影主题曲，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一部电视剧《少年四大名捕》，《无言守候》来自于陈伟霆的演唱。陈伟霆用最柔情的声线娓娓道出对爱无私的奉献，无论任何环境遇到任何困难，都愿意全始全终。一起来听到这首《无言守候》。 对你说浅浅私语的温柔，来来回回，停停走走，几个春秋，守护你生活奢求，想对你说藏在心头的感受，想对你说，但却从未说出口。我只能够为你默默付出，不在乎拥有，说再多我总觉得不够。狂野的风穿过阵阵的哀愁，思念的人看你背影远 在心头的感受，想对你说，但却从未说出口。我只能够为你默默付出，不再不拥有。错再多，我总觉得不够。狂野的风，穿过阵阵的哀愁。重重的尽头，所以选择不愿为你守候。时间在穿梭，悲欢离合散不休，谁残留？有谁能陪你到最后？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来自马迪大雁。 这个望穿山腰的岛，有着千呼万难与共，归途万里生死相依，声势浩大孤掌难鸣，未曾孤单归队丛林，应高高分崩离析，三千世界万象千愁，无上层楼解愁解愁。踏动你旋，风尘吹来百合欢离，风餐露宿四飞蓝远，汉子于是秋下不容，不舍千古方传好事，何惧万古苦把无终，不为天阔谄媚神仙，一人之间山水江湖。 thank you.